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样，第31集。主题曲一出来的时候，齐成真的以为自己看错了，但是身边这位居然跟着哼了出来，手舞足蹈的，还抽空问了一句： 你知道樱桃小丸子的吧？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画漫画的，当然知道樱桃小丸子。问题是，为什么要看这一部？他以为至少应该是部爱情片，或者考虑到他的病放一部喜剧片。毕竟迟志涵还一本正经地给自己调了鸡尾酒，弄暗了灯光，看起来很成熟的气氛。然后开始看樱桃小丸子。迟志涵喝了一口酒，对齐成拍着胸脯保证： 我看了好多遍了，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真的好看，虽然没有故事情节，但就是好看。 齐成默默地也跟着喝了一口黄瓜汁。这套影院价格不菲，是当初赵医生想尝试电影疗法时买的。当时国内没有那么大的私人影院幕布，他记得是大哥特意定做的，买来装好之后，他就又不明原因的复发了，从此就再也没有用过。这是这套影院的第一次，放的是樱桃小丸子，也算是可以瞑目了。最诡异的是，其实是好看的，而且还真的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几个不同国家的纯真的孩子，一如既往的小丸子，温情的，生活化的，哪怕是笑料也大多是淡淡的。齐成居然小口小口喝着黄瓜汁看完了整部，也没有觉得音响太吵，更没有觉得不舒服。和赵医生聊天之后，心里面沉甸甸的绝望就这样被冲得一干二净。用一碗很难吃只用蔬菜装门面的素面，和一部2015年的动画电影，以及边上那位喝了鸡尾酒后看到一半就直接睡着的始作俑者。关了投影仪，齐成又在沙发上坐了很久。他非常讨厌客厅里的这套沙发，赵医生用它来给自己做心理治疗，家里的人经常在这里和自己谈心，问自己需要什么，问自己他们还能再做些什么。他大哥齐鹏曾在这里下过跪，求他不要放弃自己和他们。这套沙发代表了齐成的不正常，铭刻着自己的耻辱。迟志涵每天晚上都会来回挪腾，把它拼成一张床，感叹一句比对面房间里真正的床还舒服。早上赖床的时候，意识模糊地在沙发上来回蹭，蹭得齐成觉得自己的不正常都慢慢淡了。现在他完好无损地坐在这里，看完了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并且发了十几分钟的呆，完全不排斥。如果不是身边这个人因为打瞌睡头就要点到地上去的话，他可能还会因为这样的平静再继续坐着，舍不得走。 迟志涵， 他喊他的名字，声音很轻，迟志涵毫无反应。他正睡得天昏地暗，睡梦里面发现低着头的姿势不舒服，又很豪迈地往后一仰，姿势绝对不算好看，甚至连可爱都称不上。齐成觉得他这样半张着嘴，时间久了可能会流口水，于是站了起来，穿着迟志涵一开始给他拿的棉拖，像被蛊惑一样，一步步试图走近。心跳加速，呼吸变得短而急。齐成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握拳，一米多的距离，举步维艰。迟志涵的呼吸安稳绵长，因为灯光微微皱着眉，梦里面咂咂嘴，伸出手来抓了下自己的脖子，睡得很随性。齐成知道自己又走近了一点，近到一伸手就可以像那天一样 抚过他的脸颊，那样柔软触感温暖的脸颊。魔怔一样的伸出手，手指碰到他脸的那一瞬间，迟迟寒突然醒了。他睁开眼，一动不动地看着近在咫尺的齐城。齐城的脸色呈现病态的灰白色，因为紧张，嘴唇甚至变成了灰紫色。迟迟寒没有装睡，只是很玄妙地在梦里想到了齐城指尖的温度，醒来后实实在在就在他的耳边。他听到自己开口，声音带着刚刚睡醒的沙哑。 齐城，你想去美国吗？ 齐城维持着伸手的姿势，迟迟寒的温度透过指尖传来，带着隐隐的灼烧感，并不是很痛，甚至还没有开始产生幻觉。之前因为迟迟寒靠近而模糊的眼睛也没有出现症状。齐城似乎一切正常，所以很清楚地听到了迟迟寒的问题。他可能摇了摇头，也可能是脸上出现了抗拒的神情，总之迟迟寒懂了。他看着齐城的眼睛，很认真地问， 那我们努力一点，好好的好吗？ 他用了我们，他一直喜欢这个口头禅，急于找到同伴的样子。齐城不知道自己回答了什么，他也忘记了最后自己是怎么回到床上的。等到手指的灼烧感真的开始痛彻心扉的时候，他们两个已经回到了平时睡觉的状态。齐城在昏黄的小夜灯中咬了咬牙，他今天让赵医生关了摄像头，理由是 我可以没有隐私，但是他不能没有。 迟迟寒梦游，梦游的时候难免会衣衫不整，齐城不想别人看到。赵医生石化了很久，看着齐城欲言又止，怕说重了伤了他，又怕说轻了没有警告意义。 我是什么身体我自己最清楚。 他记得自己在赵医生欲言又止的时候主动开口，第一次说了实话。 我不可能耽误他，但是他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想保护他。幸好我还有钱，幸好他的生活缺的也只是钱而已。 他怎么可能去和一个24岁青春正好花谢年华的女孩子发生点什么，哪怕只是脑子里想了也觉得对不起他。他或许有一天会突然控制不住自己，他应该会在一切都解决之后用最好的方式告别世界。在这之前，小小的自私一次，看着他哼着歌为自己做饭，看着他皱着眉头看自己笨手笨脚，看着他看到自己画的画的时候惊讶的眼睛瞪成圆形。迟迟寒的生活有很多阳光，他齐成小小的卑劣的想要靠近，但是也只有这样而已。作为回报，他会让迟迟寒以后的生活衣食无忧，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一切都安排好了。可自己刚才答应迟迟寒什么了？迟迟寒很绝望地发现，动心这种事情其实是骂不醒的。他对齐城的感觉像是迟来的青春期，理智越是不让，感情却越发向前。提出看电影是个巨大的错误，不应该喝光那杯鸡尾酒，不应该趁着酒意问出那样的问题，更不应该继续参与这个治疗方案。他们都没有再提那晚的事，但是齐城回答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刀刻一样印在他的心里。他说他想，但是他做不到。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眼底有雾，灰蒙蒙的，绝望的无法折射光亮的雾， 但是他的眼里有迟之寒。迟之寒知道他完了，唯一残存的理智也被彻底抽离，只是因为齐城的那句他想。那一瞬间，他被齐城带到了他爸爸生病的回忆里，回忆里的他近乎绝望地哭求着已经被下了病危通知书的爸爸能多撑哪怕一天。他不想成为没有爸爸的孩子。那时候他爸爸握着他的手，眼底也是这样的挥舞。 乖女，爸爸做不到。 那是他爸爸清醒着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那一刻爸爸的眼里已经没有了他的影子。但是齐城他说他想，这两个字让迟之寒用了全身力气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坐起来抱住他。他想要救齐城，和同情、可怜、崇高的人格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这个人是齐城，只是因为他说他做不到的时候眼底有他迟之寒，然后就被齐城律师送来的合同泼了一大桶的冰水。 这是什么？ 迟之寒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仍然觉得不可思议。这不是合同，这是一份免责协议和遗嘱，有关他的工作内容一概没提，只是白纸黑字写明了他参与的这个治疗方案属于自愿的临床试验性质，如果齐城出现意外，和他迟滞还没有任何关系。另外就是一份基金馈赠合同，迟滞还大概看了下金额，确认自己只要签下这个字就可以吃穿不愁一辈子。这种协议齐宁和齐鹏居然让他做，难怪律师送过来的时候脸色都是绿的。 这早就应该签的，之前的那份免责声明对你不太有利。 齐城已经逐渐开始恢复少油低脂的饮食，脸色和精神看起来比之前都好了很多。虽然齐家不至于真的因为他的事情为难一个小姑娘，但是堵完了漏洞，自己可以更安心一点。 这基金呢？ 迟之寒语气没有什么起伏，手在身侧偷偷握成拳又松开，迟之寒快要出离愤怒了。齐城神色不变， 你应得的，我也用不了那么多钱。 迟之寒深呼吸，告诫自己他是病人，但是病人又怎么样？ 你姐姐一开始的时候很喜欢用钱砸我，我反驳的时候他跟我说，相比良心他更信任金钱。 迟之寒抬起头看着齐城， 所以我不太喜欢你姐姐，我觉得我的良心还是比较值钱的。之前的合同、免责声明有没有漏洞，对我是不是真的很不利，这些我的经纪人林金武都看过，相关的问题也都讨论过。我有自己的团队，可能没有你的律师专业，但是我相信他们应该也能护我周全。 齐城脸色微微发白，他不理解迟之寒现在说这些的意思，告诉自己他并不那么热爱钱，告诉自己他一个人也可以独立，字里行间都有撇清的意思，像是下一秒钟就要把这份合同丢到自己身上的节奏，可是他的眼神和表情又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这样听起来我是不是很独立，而且我很厉害，休学之后4年多时间，年薪从一开始的5万涨到了现在的30万，4年时间我还了40万的债务。 齐城微微皱眉，迟之寒这样的笑容甜得发腻。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